在音乐的怀抱，还等什么？还想什么？让心中力量变得无法抗拒，没有规则，没有界限。书本上的话不过说对一半， 让生命冲破极限，只害了梦最高点， 一切会变得更好。经过今晚的跳，你我都很重要， 我都很重要， 忘掉自己的感觉，想突然抽空，一切都在音乐的怀抱。 麦克风，有麦最放松。每天这个时刻都要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哦。我是蔡依林。 Thank you.

说到勇气这个词，我们都会觉得说生活里面必不可少，无论呢是在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困境，还是在生活当中对自己有了更高的要求，都需要拿出很多的勇敢勇气来去面对。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。

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鲜辣麦克风 ，Welcome back。Music Sherlock Mike。 全新出击， 南北共振， 不必太早， 不要太晚。 六岁Sherlock Man， 就在此时发生， 就在 Music Sherlock Man，鲜辣麦克风全面一降。 周日晚十点， 荣誉归来，有请 DJ Man。 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，分手快乐， 心里快乐，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，离开旧爱像坐慢车，看透彻了心就会是晴朗的，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，你发誓你会活得有笑容，你自信了后真的没多难。 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鲜辣麦克风节目的这个时段的开场，我们听到的是梁静茹在2002年的时候发布的《分手快乐》。你也或许会在一天天明白某一个人的平凡，同时却又一天天的越更深切的爱着他。你如照镜子，你不会看得见他特别好的存在，但他如走进你的心里的时候，一定知道自己是怎样的想法，是怎样的忘不掉。 无人看你像个嫌犯，我就不再追问答案，你的沉默已经回答够直接了当，是我太常让你失望，不够贴心包容温暖，才会落得这个下场和背叛。就这样，你不由不自然，你也不要说需要我原谅，别让我多想，就这就这样，怕这伤才能看，我想对爱情还抱有希望，我们俩就这样。

枕着眼，手里握着铜板一枚，轻松做着烟那线的地上天。 开，痛到最后一秒也不委屈，因为我爱你，一边爱情一边友情，我都曾经尽力，我练习祝福

我就想要要我自己会选择，我就想要要我无法被预测，要要把地球忘成梦，把歌手唱成一首歌，我就想要要我能走出雪崩，我就想要要我值得被看重，我就想要要把误解都打破，把了解蔓延成了感动， 脆弱就偏要不低头，谁说我像烟火就要美得不陨落，那么一点多心，所以最懂得才行，一般的细腻留下些超能力，在风里难离你的是脑筋，会心甘又会感情， 勇敢那小小伤心，所以更懂得贴心，人心和转移有全新超能力，眼里是美丽，生命是勇气，会犹豫也会决定， 勇敢女人什么都有可能， 超可能超可能，来自 SHE 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，问候所有正在路上在车里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你。 Here we go。爱上什么样的人，偏好于一种怎样的亲密关系，在亲密关系中又是怎样的状态与表现，都是受到了很多环境因素或是早年经历的影响的，不知道吧。 街灯下的橱窗有 种落寞的温暖，丢弃在玻璃上，画着你的模样，开着车漫无目的的转弯，不知要去哪个地方。鸟居的电视墙，到底有谁在看？白杨木影子被拉长，像我对你的思念道不完，原来我从未 大家见面的周董周杰伦，雨下一整晚，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《跨时代》当中。因此呢，在2011年的他的好搭档啊，为他编曲的这个钟欣云老师，还凭借这首歌呢，获得了年度最佳编曲奖。周董，你喜欢周董吗？你的青春里面有周董的歌曲作伴吗？

谁和谁的关系，只需要做好自己，就值得被珍惜。